将永远长存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船房里的茶色，他递了灯。几杯桂花酒，是最非最爱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此飞仙？一半一眼山有缘，为你广播半耳边。 137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。 等等，金什么尊？ 金世尊，世界的世，尊贵的尊。中秋礼金世尊，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，更高端的中秋谢礼。52886111，52886111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。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们说电影。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，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，幸好我们还有电影。梦想与现实，傲慢与偏见，冷酷与温情，慈悲与怜悯，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。 今晚我们说电影。 俄罗斯冲击奥斯卡的影片《斯大林格勒》，导演费奥多尔·邦达尔丘克执导，享有俄罗斯版独立日美誉的科幻灾难巨制《莫斯科陷落》在2018年2月2号在我国院线强势登陆。影片在俄罗斯率先开画时曾经创下了不俗的票房成绩，不少影评人更盛赞这是一部可以与美国影片2012《地心引力》相媲美的科幻灾难影片。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。黄金强档单元，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影片就是这部《莫斯科陷落》。影片的背景定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，随着一艘外星飞船突降，不安的人类和外星来客展开了生死较量，一场捍卫人类领土和尊严的战争即将打响。一向对拍摄大场面巨制驾轻就熟的俄罗斯知名导演费奥多尔，早先呢在《斯大林格勒》当中就已经展露实力，一鸣惊人。那么这次呢，《莫斯科陷落》延续导演以往大场面制作水准，不仅灾难场面激进真实，科幻元素更是奇妙瑰丽，令人目不暇接。那么在这场殊死较量之中，战斗民族在与外星人大战之中能否力挽狂澜，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故事呢？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吧。 流行时尚，电影院线说了算， 话题谈资，电影票房说了算， 热门佳作，潮流新宠， 影展巨制，再铸辉煌，黄金强大。 难得一见的流星雨即将在俄罗斯上空出现，人们非常兴奋，纷纷走上街头等着见证历史性的一刻。美丽女孩尤莉亚本来要陪着好朋友一起到楼顶观看流星雨，却因为正在热恋的男朋友托米来了，所以两个人一起躲在了好朋友家里偷欢。很快流星雨如约而至，正当大家抬头仰望着美丽的流星雨时，却不知道一场危机正在袭来。一艘外星飞船突然出现在天空中， 俄罗斯军方在确认没有国家承认这艘飞船的情况下，为了防止外星生物的入侵，果断发射导弹击中了它。但是让军方没有想到的是，飞船在迫降的过程中给莫斯科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。尤利亚因为和特姆在好友房间内而幸免于难，但是他的好朋友却因为在楼顶观星，不幸在这场灾难中丧生。迫降后的外星飞船在外围设置了防御矩阵，似乎不愿意开战。而军方为了了解外星飞船这一次飞临地球的目的，也没有急于发动攻击，而是在飞船周围拉开了警戒线，试图和外星人进行沟通。很快，莫斯科一切如常。平复了心情之后，尤利亚来学校上课，老师也在安慰着同学们。 同学们，我理解你们心情有多么难过，我们所有人都失去了亲人和朋友，但是不管失去有多么痛苦，我们不能因为愤怒而失去理智。我们等了几千年才等来一次机会， 我们等来这个。 我不知道这些外星人道德准则是什么，他们如何看待生与死，能否感受到丧亲之痛。 我为什么要跟他们解释？我们为什么要和他们建立联系？我们为什么不把他们赶出地球？ 因为这是我们人类唯一的机会， 灭亡的机会，把我们的家园让给这些怪物， 理解我们自己的机会，了解我们是什么，甚至可以让我们找到自己的家。 我对自己了解得很，我就在自己家，我没有邀请他们来做客。 尤利亚， 是他们的错，不然的话斯维塔现在还活生生的。 尤利亚， 尤利亚生气地跑出教室，想去已经被军方划在管制区的楼顶悼念一下好朋友。正好男朋友特姆知道一个秘密通道，于是在特姆和他的朋友帮助下，一行人来到了已经成了废墟的大楼之中。在搜寻的过程中，尤利亚险些失足从楼上掉下去，惊慌失措间被身穿亮银盔甲的外星人救了下来。闻声赶到的特姆和小伙伴们不问青红皂白，把外星人一通暴揍，而一直没有还手的外星人因为躲避不及从楼上摔了下去。大家急忙赶到楼下，特姆和小伙伴们发现了外星人掉落的盔甲，而尤利亚则发现了晕倒在另外一个角落里跟人类一模一样的外星人。尤利亚感激外星人刚才出手相救，怕特姆他们对外星人不利，所以他并没有告诉小伙伴们外星人的存在。就这样，在特姆他们高高兴兴地搬着盔甲回去之后，尤利亚找来了男闺蜜谷歌，两个人一起悄悄地把外星人救回了自己的车里。 我的天啊，难以置信，我就说他们是类人生物，他们在我们的星系里找到了水，在10000亿颗星球中存在生命的概率是99.9%，和人类外星截然不同的宇航服骗过了所有人。 你没事吧？现在我们需要一个计划， 送去看医生。 确定？我怎么能去找医生？不能这样，军方会把他抓走的，明白？ 那又如何？ 他救了我，我欠他的。 拿着。看起来他的骨头一根没断，但是他需要输血，他流血太多了。 人血？ 是的，他呼吸着我们的空气，他的构造跟我们一样，我想血液估计也是一样的，但我们仍然有可能害死他。不过如果我们不给他输血，那他就死定了。 这时尤利亚拿出了电话。 在校救护车？ 我爸爸在中央医院的朋友，他之前治疗过我，一面之缘，请问是伊戈尔谢米诺维奇吗？您好，我是尤利亚，记得您说过如果我头痛的话就找您。我现在能见您吗？您能为我们的车子预定一张通行证吗？谢谢。 为了报答之前的救命之恩，尤利亚一刻不停地和谷歌带着外星人来到医院。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，外星人在自己昏迷前的那一刻，把一个能够改变周围重力的手环赠送给了尤利亚。利用谷歌一点点可怜的医学常识，尤利亚总算是将自己的血输给了外星人。 与此同时，将外星人盔甲搬回去的特姆和小伙伴们也发现了盔甲的秘密。原来这套盔甲和钢铁侠的盔甲一样，当你穿上它之后，这套盔甲就归你指挥了，而你也会变得和外星人一样强大。当特姆和大家在商量到底要不要将盔甲交给军队时，尤利亚这边正在输血的外星人也在慢慢恢复之中。眼看着外星人就要复活，这时谷歌不禁担心了起来。 糟了，我们怎么和他交流呢？啊，理论上说有一种全宇宙通用的手语。 外星人突然醒来，站了起来，把二人吓了一跳。尤利亚赶紧用枪指向对方。这时外星人突然说话： 别害怕。 老天爷呀，这是语言重构，他竟然懂得俄语的结构。我早说过他们是高等种族。 我是汉克。 啊，幸会了。 不幸会。 这只是客套话，人们初次见面时一般会说的。我叫 Google， 顺便提下，如果你想知道。 这是你的？ 尤利亚抬起胳膊指了指外星人送的手环。 对， 取下来。 太晚了，转移已经完成了。 这是基因材料的转移，你以后取不下来了。 我明白你为什么要来到这里。 我猜他来这里是出于博爱，他们想把先进技术送给我们来帮助人类，我猜的对吗？不对。等等，没搞错吧？难道你想把我们干掉？ 这个很难回答。 别动， 我现在得回去了，去找西克。 穿好衣服。他知道怎么说谢谢吗？ 说谢谢是表达感激之情。那个，他很感谢你，救了他。 救助一名敌人让你感觉很糟，我的感谢会让你感觉好点吗？ 看出外星人汉克没有恶意，尤利亚决定帮助他拿到启动飞船的动力系统西克。但是这时的西克正在被一群科学家们进行研究，研究基地被军方严密地看管着。凑巧的是，这次行动的军方负责人正好是尤利亚的军官父亲。为了帮助汉克进入研究基地，尤利亚带着汉克来到基地找父亲。无奈父亲太忙无暇顾及他，尤利亚心生一计，立刻让汉克假装自己的男友，告诉父亲自己怀孕了。爱女心切的将军闻听此言大惊失色，立刻让士兵带着他们来到自己的办公室。 几个月了？ 三个月。 军官们都请回避一下。 好，快走，过去了，走走走。 他是谁？ 他可能是孩子的父亲。 你什么意思？ 我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，我需要做个 DNA 测试，对吗，汉克？ 我不太了解，可我对你有点了解。你在军队服役过吗？ 没有服役。 非常好，明天你就去边疆，你去为国服役，在潜艇上待着。至于你的前男友，等着坐牢吧。 太棒了，孩子生下来就是孤儿。 我可以想办法抚养他。 如果你又失败了呢？爸爸，爸爸，请别生气，我求你了，我感到非常不安，我遇到事情任何情况下我都不能承受太大压力，你知道吗？ 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情况。 你生气了？这没有必要。 你马上给我滚出去。 好的。 快走，汉克，走，没事的，走。 他穿的是我的衣服吗？ 你舍不得吗？他又不是外人。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 原来你真的关心我。 说着，尤利亚激动地上前拥抱了父亲，并且顺势从父亲口袋偷走了门禁卡。有了门禁卡，汉克顺利地取走了飞船的启动装置西克。在等待合适的时机离开地球时，尤利亚为了防止汉克被军方发现，将他带到了人潮人海的演唱会现场。热闹的音乐，兴奋的歌迷，沸腾的现场，不由自主拉近了两个人的距离。 你真行，这人差不多了。 我就是个人，我们是一棵树上的分支。 我听不到。 把手给我，我带你去看。 手？ 尤利亚不由自主地将手交给汉克， 当两只手握在一起的一瞬间，两个人似乎融合在了一起。尤利亚眼前呈现出了一个平静、祥和、美丽的新世界。 我们在哪儿？ 这是我家，跟你家很像，但是我们很早就战胜了死亡。 你经常在首次约会后就把姑娘带回家，对吗？ 你是第一个，按规定我们不能与你们接触。 这回在切尔特诺诺是怎么回事？ 本来不想让你们注意到的，飞船困在流星雨里面了，隐形系统受损， 然后我们就把你们击落了。 是的，如果有人尝试登上飞船，索尔就会启动自爆。我们不能让你们拥有我们的技术。 你会因此失去你的生命吗？ 这是规程。 我们把希克送回到飞船上，然后呢？ 我们就飞走， 不回了。 在韩克给他展示了他们的星球美好之后，尤利亚已经按耐不住汹涌澎湃的感情，在韩克回飞船的路上不由自主地与韩克吻别。谁知这一切都被来找尤利亚的特姆看在眼里。看见外星人抢走自己的女友，特姆怒火中烧，和他的小伙伴们一起开始围殴韩克。可是谁知在打斗之中场面失控，本来只想教训一下韩克的特姆失手打死了自己的好兄弟卢斯。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，尤利亚无力地痛哭着。可是特姆却将这一切的过错都怪到了外星人头上，特别是韩克。于是他煽动失去家园和亲人的群众们一起来对抗外星人。 我和卢斯从幼儿园就认识，我们是一辈子的兄弟。有一次我俩去参加夏令营，我们才10岁大，都是小孩子，山里有条河，边上是悬崖，大家都不敢跳。我想在女生们面前耍酷，于是我跳下去了。水流非常急，把我冲走了，冷水让我双腿抽筋，但是露丝跟着我跳了下来。他不会游泳，但他还是跳了，他要来救我，鬼知道他在想什么。他脑子很笨的，你们了解他的。最后我只好把他拉上来，我们为这个笑了一整天。今天他走了，我知道很多人的亲人和朋友都走了。我表弟走了， 我儿子住院了， 斯拉瓦波洛戈夫住在公寓大楼，他失踪了。 而政府部门做了什么？他们设了一道围栏，上面绕着一点铁丝网，他们让士兵带着机关枪，但是他们要保护的是外星人，不是我们。 你说的对， 对， 让他们去死吧，他们要奉命行事，是吗？我们可以主持正义，对不对？ 对。 难道说我们全部回家吗？ 不。 回家等着别人来杀我们吗？ 不。 你们喜欢这个选择吗？ 不。 记住，我们绝不袭击任何人，不要不属于我们的任何东西。 对， 地球是我们的， 地球是我们的， 地球是我们的， 地球是我们的。 特姆成功地煽动起了大家的怒火，群众们喊着口号蜂拥来到外星人飞船停靠的地方，与军方部队发生了严重冲突。而特姆自己呢，则穿上了那件偷来的外星盔甲，和汉克打了起来。无心恋战的汉克并不想伤害特姆，只得东躲西藏。只可惜这时的特姆已经失去理智，用机枪打死了汉克和尤利亚。而这时尤利亚的父亲也带领大部队来到现场，很快就镇压住了暴动的人群，特姆也被军方抓获。这时 飞船里的外星人向尤利亚的父亲发出邀请，他们将尤利亚和汉克带进了飞船。 你们到底想要把他怎样？ 谁可以让所有组织重生？ 是谁在说话？ 我是索尔，一艘小型探测飞船，有事你可以问我。 他会活过来吗？ 不会活太久，七八十年吧。 那他呢？ 汉克本来可以永生的，但是他把生命献给了他，这个表述可能不太准确。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 在我看来，那是一连串小概率和随机事件，你们把它叫做命运。 他是独自来的吗？其他人在哪儿？ 其他人不知道他在这里，你们的星球是访问禁区。 为什么？ 你们的社会极具攻击性，尽管气候条件几乎完美，但是在过去5000年内共有40亿人被杀害。你们进行了大约15000场大型战争，从现在起不到600年内，你们的自然资源就将枯竭，人类就会灭亡。 那你们的计划是什么？永远活下去吗？ 我们计划观察你们与落后文明相接触，只会加速他们的灭亡。汉克想要证明你们准备好接住我们了，但是他的任务失败了。 那么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尝试了？ 有些东西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评估。 什么？ 就是他的决定不符合分析。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求汉克，也不明白为什么汉克决定为他献出生命。这个表述不太准确。现在我要对任务结果进行评估，它会影响我们两个世界的未来。我必须把汉克发现的东西告诉其他人。 他发现了什么？ 或许有些东西比永生更重要。这个表述很准确。 因为汉克临死前将自己不死的信念转给了尤利亚，在外星飞船里机器人的帮助下，尤利亚复活了，而外星飞船载着死去的汉克怆然离去，最后只剩下孤独的尤利亚时时仰望星空。 近期我们都会在电视上看到人类战胜外星人的报道，专家会对水动力引擎进行研究，普通人们会储备好粮食，准备迎接下一次外星人入侵。但是没有人能看到事情的真相。关键点是外太空有个外星人给了我们前所未有的信任。人们说这一切永远地改变了他们的生命。这的确改变了我的。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。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，你有。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。记忆中的过往，幻想中的未来。今晚我们说电影，精彩上映。 好的，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。今天黄金强档单元，我们来分享的是俄罗斯科幻爱情影片《莫斯科陷落》。根据导演介绍说，这部影片共计有超过 45% 的特效镜头，外星人、新型武器、宇宙奇观等等科幻元素在影片中一一呈现。此外呢，电影中还有不少俄罗斯军队的现役装备，俄罗斯海军目前唯一现役的航空母舰也是取景地之一。不过呢，电影《莫斯科陷落》并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科幻灾难片，在科幻灾难的外壳之下，实则是探讨关于情感、人性的故事内核。影片中没有宏大空无的英雄主义，而是通过每一个渺小而真实的个体，诠释出战斗民族坚毅外表下温暖感人的人性风采。不少业内人士也对影片的现实温度给予认可，并且表示华丽的视听特效只是包装，看似简单的故事却胜在剧情层层叠叠。无论是男女主角的生死、地球生态的维护，还是地球与外星之间的辩证关系，都内涵丰富，让人思索。